君莫笑正处在电光波动阵的范围之内，以他在水中的移动速度，这一击看来是怎么也躲不过了。谁想就在这时，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举起，咔咔几声响，伞面缩起，伞骨合并，折长打开，跟着就急速飞转起来。机械师的技能机械旋翼，在路面上是让角色飞起来的竹蜻蜓，结果到了这水里，顿时就成了螺旋桨了。这一转居然给了君莫笑一个倒推的力，而且旋转搅起的翻涌水波还影响到了电光波动阵。君莫笑完全没有受困，轻松就已经从电光波动阵中钻出，像个鱼雷一般，转眼就已经钻到了任取业的跟前。何安纵然已经打起了精神，但是这种出人意料的事儿依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良好的状态倒是让他的反应不像之前那么迟钝了，但是叶修的操作却更快。君莫笑刚一撞到任取业面前，转过身来就将任取业给抓住了。柔道技能抛投，振臂一甩，任取业被直接抛出了水面。君莫笑跟着浮起，正赶上任取业落下，千机伞战矛形态挑出一记天机，当一声响，竟被任取业挥剑挡住。何安此时的状态确实和之前大不一样，这一攻击招架就把天机的伤害和挑空效果全都化解了。人去也半空剑向下一沉，一直银光落刃就朝君莫笑扎了过来。轰，水面上一团爆炸，这一银光落刃君莫笑来不及躲开了，但叶修却让君莫笑强行扔了个手雷出来。君莫笑中剑，人去也中雷，两个角色各自弹开，但两人都在此时追加了一个攻击。任去也这边一记地裂波动剑披着水面就扫了过来，君莫笑这边则是一个反坦克炮，三发炮弹呼啸着朝任去也奔了去。中招，两个角色再次共同中招。眼下计算神兽的伤害高显然意义不大，任去也都已经红血，这样的技能交换铁定是他在吃亏，而且这中完招后再一看，何安更是吐了口血。技能交换已经很不划算了，结果那边君莫笑还在给自己刷血呢，这没法打了。刚刚奋发的何安这一瞬间就有了摔鼠标砸键盘的冲动，好容易抓住机会给了对方点伤害，结果人还自带回血技能呢，虽然肯定不如牧师或是守护天使那么强力，但眼下人去也就这么点残血了，这么个拼法铁定打不过呀，眼前可不是一个随便被虐的菜鸟来着。事实上君莫笑此时的血线还挺高，完全不用急着去恢复，结果叶修偏偏就急着来了一个恢复，目的就很值得思考了。很显然这一个恢复技能沉重打击了何安的士气。随后的战斗叶修的打法就近乎蛮不讲理了，完全就是仗着生命更多的拼血打法。何安眼下最怕的就是这个，硬着头皮周旋了会儿，结果君莫笑那边却是又用了一次回血技能。何安一声长叹，这实在是杀人不见血呀，眼下就算是放个大招出来都不如回血技能对他的摧残大。何安已经彻底不抱指望了，只是不想直接举手投降，这一场的胜负到这个时候也已经明了了，何安短暂的爆发终究还是没带来什么，为之一阵的观众还有无极战队的选手也真就是一阵之后就结束了。组队擂台赛最终以无极战队的失利告终。 两轮战罢，职业出身的无极战队居然只抢到一分，还是在主场的情况下，这局面让不知多少人跌破了眼镜。接下来的团队赛如果再不能拿下的话，无极战队的形势将变得无比艰难。星星在第二回合占据主场的优势下，随便拿个两分就能锁定胜局了。无极战队的训练室里一片寂静，何安在挑战赛里接连挑落两个对手时燃烧起来的士气，随着这最终的失利就再度荡然无存了。看到众人的模样，何安心中也闪过一丝惶恐。他忽然意识到，在刚刚结束的擂台赛决胜局，他似乎忽略了一些什么。仅仅是因为这一局的失利，让全队刚才燃到爆棚的士气一下子就降到眼下的冰点，这未免也有点太过分了。这一局胜利固然重要，但是何安可是要接连面对三个对手，这样的逆转是很艰难的任务，能完成绝对能让士气爆棚，失败却也是大家很有心理准备的一件事，总不至于让人无法接受。眼下这个局面让何安意识是他没有妥善思考的结果。在两场胜利已经唤起队伍士气的情况下，第三局他应该趁热打铁的，而这趁热打铁并不一定要靠胜利来换取，只要能打得积极，打出气势，即使最终失利，因为前两场点燃起来的队伍士气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下就降到冰点。第三局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但是何安忽视了这一点，他像前两局一样为了获得胜利继续了稳妥的打法，这种态度左右了这一场比赛的场面，人去也甚至一度让人觉得是遇到了大白鲨似的想逃跑。即便最后阶段何安猛然爆发了一下，但是那太短暂，而且很快就被君莫笑用回血技能给伤到了，这个时候何安自己心下都绝望了，而这种心情反映到操作上也是会被队友们看到的。士气就是在何安这一连串的表现中流失掉的，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此时看到队员们的低落，他意识到了，却已经有些迟了。他无法再用事实说话，只是讲两句话，怎么才能再一次唤醒众人的斗志呢？何安有些头疼，今天战队的士气一再低落，鼓舞的话能说的他都已经说过，这个时候只能是希望大家意识到最后团队赛的重要性啊。 大家打起精神来。 何安还在惆怅，却没想到武晨开口说话了。这个无极战队真正的队长却因为何安这个身兼经理一职的王牌选手存在，队长的权威一直非常尴尬。但是武晨对无极战队的感情却比眼下任何一人都要深厚，目前无极战队的选手中只有他一人是从无极舰队开始一路走到现在的，他跟着无极战队一起进入职业联赛，一起出局，一起在挑战赛中征战，从始终于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放弃无极战队的人。而现在下一场团队赛很有可能将决定无极战队的存亡，这个时候他这个多少有点有名无实的队长终于还是站出来说话了。无极战队的选手都已经习惯了队伍是由何安来发号施令，来领导大家。此时突然听到武晨在这个关键时候说话，都是一怔，随即才反应过来，这才是他们无极战队的队长来着。 而且两轮完整后，他们所得到的唯一一分也是由他们的队长抢下的。虽然对手的莫名其妙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 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接下来的团队赛如果不能抢到分数，那么次回合我们会非常被动。大家现在恐怕已经看到了，星星战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眼下的优势。团队赛也是我们的主场，不是？好好想想我们平时的训练，那就是用在这一刻的。 武晨的话没有焦虑，没有呐喊，没有口号，只是平静的叙述。 说得不错。 何安发现武晨平静的叙述在此时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连忙不失时机的加以补充。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可是还要去挑战加氏战队的，和加氏相比，眼下的星星又算得了什么？ 这个对比一出，星星算不了什么还真就很容易的被大家给接受了，顿时觉得眼下的局面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团队赛，让我们一起让星星见识一下我们团队的力量。 何安最后有力地说了一句。无极战队的选手们虽然没有因此变得多兴奋，但是至少不再是擂台赛输掉时那一个个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擂台赛之后的休息时间很快过去，无极战队的团队赛出战成员正是他们一贯的团队主力。魔剑士、枪炮师、术士、气功师和一个牧师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替补席上则是元素法师。星星这边同一时间团队出阵选手已经入席，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一寸灰和小手冰凉首发，替补席上则是魏琛的迎风布阵。双方的团队在出阵名单都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地方，而观众中的打脸党们此时异常的沉默，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喊些什么好了。他们赫然发现和无极战队的挑战赛貌似和之前他们围观过的一场又一场星星接受的挑战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们卖力的给星星的对手加油呐喊，结果这些对手被星星叮咣一顿揍，导致他们彻底的颜面无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经历，打脸党们本来都已经学会谨言慎行了，但今天无极战队职业出身，而且一上来就灭了星星的包子入侵，让他们的期待值一下子升高了，结果最后发现这都是陷阱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呐喊，最后换来的依旧是鼻青脸肿的打脸。这次团队赛，打脸党们死活不会先开口了，至少得等到无极战队的优势特别特别明显吧。比赛倒数，三、二、一，团队赛开始。